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48首。喜外地卢纶见树，司空曙。静夜似无林，荒居旧业贫。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。以我独陈酒，愧君相访贫。平生自有份，况是蔡家亲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